接着失去，有时候狂野，有时候神秘， 随你的心情左右而行，脚步虽乱了，但是心 常常要很小心，仿佛手中捧着水晶。 爱一个人有缤纷心情，看世界仿佛都透过水晶。 我和你的爱情好像水晶，让深爱的人受伤，

其实我们只需要听歌就好了。这首歌是周迅和著名造型师李大齐在热恋的时候，周迅为那个时候的男友李大齐而创作的歌曲。这首的名字就知道这是一首热恋的歌曲。周迅别有一番滋味的嗓音特别的舒服，很好的演绎了这一首别样的爱情小品歌。听这首歌你会觉得周迅是笑着唱的，音符也是上扬着蹦出来的。九六九都市夜归人，听到的是张宇一首甜蜜的歌曲给你们。 他将是你的新郎，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，他的一切都将和你紧密相关，福和祸都要同当。他将是你的新娘，他是别人用心托付在你手上，你要用你一生加倍照顾对待，苦或喜都要同享，一定是特别的缘分。

美好。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哟，

死了也没人管，相对回忆大一场，让我平凡跟昨天的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